我国民族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长方强洙2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历史性报告中指明了旨在早日建立全体同胞都盼望的自主繁荣的统一强国的一系列方向和途径。统一祖国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毕生的愿望和意志。祖国统一三大宪章集中反映两位伟大领袖努力依靠我们民族自己的力量实现祖国统一的不朽业绩、献身精神和莫大辛劳。今天在南朝鲜有很多一向积极参加北南经济合作的企业遭到破产，陷入绝望状态，而理应贡献于民族共同繁荣的劳力和财富被同胞对抗消耗等令人悲痛的现实依然在持续。如果北南之间的各项协议得到了诚实的履行，那么北南关系是不会处于当今最严重的破产局面，争取民族共同繁荣的事业会有很大进展的。只要北方和南方联合力量，我们民族就能够排除外部势力，开创民族繁荣的新时代。我们民族将会遵循金正恩帅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作为民族至高无上的唯一统一纲领，依靠民族自主和民族大团结的坚强力量，在这块疆土上一定建成一个繁荣强盛的统一祖国。